不信不立，诚信从你我做起，让我们携手共筑诚信社会。诚信参与热线010-5175-2200。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我变得好富有，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可以占有你眼睛全部的视线。 说，我从来不问你的昨天。 太多的包袱显得更加无力，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我们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许你并不是我唯一的伴侣哦。虽然曾经最需要你给我鼓励，相信你对我付出的是真心真意，我不会，我不曾，更不可能忘记。希望你别再把我紧握在你的手摇，多么渴望自由自在的呼吸。你知道这里的天空是如此美丽，就让我自己做些决定，就让我自己做些。

雪铁龙全新 C4L 全替登场，快到中林达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说不贵就不贵， 说乐车帮吧，乐车帮 APP 70大品牌3000家 4S 店在线预定维修保养，总价6折，真不贵， 厉害了，我的乐车帮， 养车不贵，修车不累，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yeah, 前前后 自我保护，必要时候展现，善意谎言，总是学不会，真爱也有现实面，不是谁情愿就能够解决。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969，我是主播周周。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国务院法制办网站公布了公共航空旅客运输飞行中安全保卫工作规划。工作规划中规定，旅客在飞机上存在强占座位、打掐斗殴、寻衅滋事以及违规使用手机等9类扰乱行为，将会被口头制止，而制止无效将会被采取管束措施。3月17日，北京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新政发布了之后，网上流传了一些通过离婚规避新政的办法。而通过权威部门了解到，通过离婚规避新政的办法是不可行的，因为贷款记录是按照家庭来计算，不管是本人还是配偶，只要贷过款的就算有贷款记录了。经营了12年的秀水街市场现在没有了个体户，原来的个体户一个个变成了企业法人。根据了解，随着市场不断的升级转型，秀水街疏解出去了100多家商户，同时协助商户注册企业372家，目前已经完成了所有商户的个体户注销工作，实现了所有店铺企业化经营。从即日起到4月4日，北京市的公共图书馆计算机信息服务管理系统将会进行全面的升级，首都图书馆以及19家区图书馆和156家街道乡镇以及社区的图书馆，还有在北京多个街区设立的174台24小时自助图书馆，都将会暂停还借书的服务和读者证的办理服务。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获悉。

春天匆匆去吧，转眼之间长长炎夏，蝶恋花偏偏只会围绕他，每晚每天仍期待身边解如花，花不爱假装哑巴，每晚每天仍期望他敢先说话，盼蝶儿不再害怕。 说过的话和走过的路，什么

声叫、哦、也许你呀不会听到，把梦想找到，要过得更好。我不 世界睡眠日已经过去了，但是美容养颜一定要睡好，奋斗充电更要睡好，健康生活还是要有更好的睡眠。2017年就要过去三分之一了，而这样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希望你不仅能够有精力去奋斗，同样能够好好休息。